你是？莫凡说话本来就不怎么利索，这会儿就更磕巴了。苏慕城的枪炮师，他在网游里本就领教过，也有死在过他手上，水平不错，他肯定是承认的。但是，在网游里，毕竟他每次都是一人面对一群，当中更是常有叶修那个大高手，这样挂起来当然不是特别服气。 现在看到苏慕城天天看电视剧打小游戏，这就让他对于死在过苏慕城手中更加不忿了。他确实有点把人当成抱了高手大腿的漂亮花瓶，所以刚才的PK他存的就是全力以赴给花瓶点颜色看看的。结果真不巧，才过了一分钟，他就已经被花瓶的枪炮师给轰杀在地了。 莫凡这种水平，好坏总是分得清的。打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踢花瓶是踢到铁花瓶的人了。人家不只是好看，我也是职业选手啊。苏慕城答道：“职业选手。”这个名词莫凡现在可是频频听到，他又不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人，耳濡目染，难免也会有点好奇的。 尤其是身处这个环境中，身边这些认得的，还有网吧里那些不认得的，都特别着迷的模样，让莫凡觉得特别不可思议。难道真的那么有意思？这是最近莫凡躺在床上时时常会想一想的一个问题，但是他不可能就这样开口去和人说，他依旧是自己默默在看，在留意。 旁人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在关注这东西，而现在又是一个职业选手，一分多钟就把他毫无悬念的击倒，这对他又是一次很强烈的冲击。职业选手的实力如此强悍，所谓的职业圈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莫凡不会和人讨论，只会一个人在那儿琢磨。 苏慕城答了他话后，他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发起呆了。半晌后才回过神来，往边一看，苏慕城也没再理他，又点开了个电视剧看了起来。接的是昨天的进度。在察觉到莫凡又盯过来后，苏慕城也没扭头看他，桌上那袋瓜子又是随手倒了一把，胳膊一伸就撒莫凡桌上了。 这样的举动，莫凡都习惯了。他觉得他已经用没有吃的行动表示过拒绝了，但苏慕城就好像没看见一样。他有吃零食的时候，总是时不时就会丢一把过来，但做的却又不是那么面面俱到，时不时也会忘了没给，有时还自己吃着吃着突然想起来，然后随手抓点过来，真是一点都不娇柔造作。 而且这一次，单挑被轰杀后，莫凡对苏慕城原有的一些鄙视都不见了，他甚至知道自己有些误会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主动找人开口道歉，那就太不是他的性格了。终于，莫凡的手伸出去了，苏慕城给他的零食他可一次都没有吃过，而这一次他破例了。 他大概觉得这已经就是一种表示善意的方式了。一边有些生涩地抓起一颗瓜子嗑着，莫凡一边又望了一眼身边的苏慕城，结果苏慕城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到电视剧的剧情当中，再没有留意过他这边。莫凡也没有主动去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把桌上的瓜子全嗑光了。 套房那边，陈国终于说完了他的打算。莫凡一直没有出现，也没有人怎么理会这事儿。那家伙就算来了，也就是不吭声的坐着。确实来不来也无所谓。此时大家倒是都在认真思考陈国说的打算。 够霸气，我觉得不错。 魏琛先说话了：“ 兵行险招啊。”叶修说。 一般会表示一下看法的也就他们两位了，叶修不用说，个人都知道他是多犀利的存在，声音最大，没人有意见。魏琛嘛， 其实名头是远远不如叶修的，但比较也是前辈出身，再加上这家伙敢于倚老卖老，所以掌握的话语权还挺多的。至于其他几位，唐柔和安文义其实都是有想法有主意的人，不过知道自己对这个圈子情况陌生，所以就算要说话也不会抢在最开始说。乔一帆呢，则是习惯于默默听，轮不到他说话的身份，属于被点到才会被动发言的类型。而罗吉在这方面就有些呆呆的了，他那颗数学头脑比较理不清这种利害关系的东西。至于包子就不用说了，肯定是状况外的，一开口说出的东西基本就是隐身意，而且是从地球隐身到火星的那种。 其他人呢？ 陈国此时却想多多听点意见，虽然他也觉得其他人的意见也不会比魏琛和叶修高明。这个安文义此时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有什么就说。 陈国不喜欢吞吞吐吐。这个法子我觉得是比较破釜沉舟的，尤其是对于老板娘你来说，毕竟我们的话最后不行的时候没准还有单飞的机会，但老板娘你的网吧怎么办？安文义说。 替我操心啊，那就不必了。 陈国豪迈的手一挥。 就单说这事儿吧。 没有问题。安文义说。 小唐呢？ 陈国问向唐柔，这可是这堆人里他最相熟的一位了。虽然他对唐柔的了解并不彻底，但他对唐柔却已经足够交底，完全是无话不说的交心朋友那种。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果然是老板。 包子在此时跳起来积极讲话，果然一如既往的话不在点上。陈果还没想怎样就怎样的，那话是唐柔说说的而已。陈果听得出唐柔话的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，点了点头，对于包子当然是当不存在的。而后的乔一帆和罗吉两人看起来都是带点紧张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样子。陈果索性也就不去点名了，最终拍板， 那就这样定了。 哈哈，这下彻底成了反派了，我觉得还真不错呢。 魏琛说。 以你的没下线，区区这点小事儿当然是难不到你的。 叶修说。 不会，我的压力绝对没有你大，作为一代家世大神，我很怀疑你会不会还受到肉体上的打压，以后出门小心黑砖啊。 我只要留心你不要趁机报复就好了。 以下的垃圾话对练时间其他人就不观摩了，大家纷纷离开房间钻回了训练室，一切照旧。真正的波澜在两天后掀起，这天一大早陈果就已经张罗着网吧的工作人员张罗布置。 老板娘又要搞什么活动啊？ 网吧的伙计们问着，等看到陈果要让他们挂出去摆出去的东西后，一个个却都目瞪口呆了。 发什么呆？快弄！ 陈国指挥着。 老板娘，这些摆出去生意还做不做了？ 有伙计进言。 少废话，没生意也不会短你工资，让你弄去弄。 网吧的网管什么的又不指着网吧的生意提成，有老板这话还顾忌什么？陈国这老板可是非常厚道的，伙计们都非常信得过，于是立刻七手八脚地把陈果安排的东西张罗出去，摆放方式就和平时网吧时不时搞一些活动一样，大家都熟得很。不大会儿收拾完毕，这大清早的人比较少，即便这样，星星网吧这次挂出的招牌还是迅速吸引了很多眼球。免费，就这爆炸般的两个大字就足够吸引整条街的目光了，管它是真是假，看到的人怕是会好奇停下来瞅上两眼。星星网吧确实要提供免费上网，而且不限时段，而且要一直到荣耀职业联赛新赛季开始。 如此算来有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。不知道荣耀的人对这比较茫然，知道荣耀的人却都已经开始议论这个噱头。两星期的免费上网，这是图个啥？现在的人都精明，看到免费也不会兴高采烈的就去享受免费。大家都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，免费其实倒更容易让人把这当成是什么陷阱去思考。星星网吧的伙计们还在布置的时候，免费两大字就招来不少人了，等着全部都弄完，终于真相大白。不知道荣耀的人依旧好奇地打听呢，而知道荣耀的，尤其就是玩荣耀关注职业圈的，此时却终于是哗然了。星星网吧为什么要免费？因为人家成立了一支战队，免费两周是给他们的战队参加挑战赛践行。一个网吧战队居然能这么豪迈？当然能了，因为人家的目标赫然是要杀进职业圈，这赫然是没把斜对门放在眼里啊。 操，哪里钻出来的阿猫阿狗啊，大白天说梦话呢。 人群里终于有人骂出了第一声。毫无疑问，这位不只知道荣耀，而且肯定是加时战队的粉丝，不然不至于立刻开口就骂了出来。 别理他，吸引眼球的手段罢了。 有人嘲笑着， 这年头为了出名，牛皮可以吹破宇宙啊。 哼，星星战队这名字真霸气啊。 围观中的荣耀玩家已经开始大发议论了，甭管是不是加时粉，此时嘲笑星星是肯定的。对此陈果却是早有所料，丝毫不惧，坦然应对，亲自站到大门外，敲打的支起来的广告牌，指着上面挂起来的横幅， 咱新成立个战队，实力不错，有信心杀进职业圈，9月1日前上网通通免费，有兴趣的朋友尽管来，没准有机会和我们的战队选手切磋切磋哦。 和你们的阿猫阿狗切磋没兴趣，不过免费上网倒是不错，我现在进去就能上吗？ 有人丝毫不带客气地嘲讽着，结果陈果却也不见生气，只是笑笑说， 当然可以，